对对对， 是吧？这叫实木复合地板、嗯、那它的这个造价肯定比纯实木的叫低一些，也要便宜一些， 对对对， 是吧？ 对啊，因为它底材采用那种便宜木地那个木材质 木、嗯、 对对对、 嗯、 所以说它肯定说造价来说就是也是适合现在就是人们就是不想花那么多钱、 嗯、 然后就可以选择这种木地板。 嗯，但是这种地板的话从表面呀、啊 嗯、 看着和你踩上去的感受来讲，是不是它那种质感要差一些？ 它是这样的，像实木复合相对脚感来说跟实木的差不多 啊，差不多、 哦、对对对。 哦，那怎么能区别呢、嗯、比如这一个实木复合和实木我一眼能看出来吗？ 可以啊，纯实木就是一整块木材，只是开了一个槽。 哦，明白、 嗯、 哦，那是一整块木材。 对对对， 这个呢是上边和下边里边的不一样、嗯、 对，能看得出来，就是一层一层压的。 嗯，哎，那你说这一层一层压的话会不会又有环保问题？因为那一压的话会不会有胶在里边等等。 对对对，是这样的，在选择这种实木复合地板的时候要注意几个点儿、 嗯。 第一呢，你看因为每个家里的地板它是硬装的一大项，肯定说从这个耐磨方面要考虑的、 嗯、 必须耐磨。再有就主要就是环保了、 嗯、 因为咱们装修也要为家里人考虑这些东西，要必须买地板必须要环保一些、 嗯、 那么怎么去鉴别呢它呢？就是说这个东西特别简单， 嗯， 然后就是拿到一块地板，不管是哪个品牌的地板，咱们就是首先来说一定要看背板。 背板， 对，就是背面嘛、 嗯、 就是它每片地板就好的木地板加工、嗯、背面一定有这个E0级的这个标码， 嗯， 会打 在每一块都有，是吧？ 对对对、 嗯、 如果说没有这块，它首先来说肯定它用的胶肯定是说咱们就不知道它用的什么胶了、 嗯、 但是说必须看这个后边背板后边是打着有没有这个E0级的标码。 嗯， 如果说有这个标码，什么叫E0级呢？周老师，就今天我就是说一下、 嗯、 这个E0级就是说环保级别的一个代码，就是像咱们国标之前的国标是1.5就算达标了、 嗯、 现在呢就是国标是0.124，这才算达标，就是 提高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要求严格了嘛。 嗯 嗯，就是它这个环保级别，就选的时候，这个E0级就是小于0.124。 嗯，好的，非常清楚啊。但是，假如我看这个背板的时候，那个标是怎么写的？E0是怎么写的？ E 是那个什么外文的那个E吗？ 对对对。 啊，大写小写啊。 大写的，对对对， 一，然后零 就是0.1234这个零。 哦，明白了，大家一定要看啊，就看它的背板上面是不是写一个E0。 对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嗯、应该环保是没有问题的，它是通过国家检验的。 对，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比如说他哪个商家、嗯、就比如客户在那买了之后，如果说不达标，都可以投诉，因为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环保你说是这个不是这个结果，对吧？ 嗯， 然后跟那个所说的不一样、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可以去投诉的。 嗯， 所以说在商家在做这个地板的时候呢，他就是如果是真正能打E0，他会打上这个E0，但是如果说他达不到，他都不敢打这个地板 了啊，怕人家去投诉或者怎么样。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 嗯、好的，那下面咱们再说说强化复合哈、 嗯、 很多老百姓呢都用这个强化复合地板、 嗯、 因为它比较便宜又耐用、 嗯、 哈、 嗯、 其实现在做的呢也不差，看起来呢各种花色啊品质都能做出来，也挺好看的、 嗯、 您觉得强化复合地板怎么样？ 强化复合从这个耐磨程度来讲是就是特别抗磕，都知道这个地板特耐磨特筋造， 嗯， 然后特又好打理， 嗯， 像这种地板来说也是适合了现在所有人，就是有的人会喜欢这种地板，因为它这种地板它有几个优点。 嗯， 第一呢就是它花色特别多， 嗯， 也是现在年轻人嘛，他追求这种个性呀简约风格的话，他可能说选择强化地板多一些、 嗯、 但是强化地板它也是说根据环保有关系了。 嗯， 因为有些强化地板它是不达标的，在选择这个强化地板的时候，它同样要看，就是跟实木复合包括纯实木都是一样的、 嗯、 它得看后边的背板， 也看背板，它背板上写什么， 它也是环保级别，但是说它这种强化地板最高级别也就达到E级。 E1级， 对， 哦，它是大写的那个E、 嗯、 外文大写的那个E，然后写一个一， 对对 对， 对， 是E1级的， 对，但是它也是优于国标的、哦、只要是这种地板肯定说选择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在环保方面是达标的、 嗯、 就这样它证明它用的这个胶是好的、 嗯、 环保的、 嗯、 对人身体是健康的。 好的，实际上这个复合强化地板啊，它实际上也是用什么木屑啊或者是这个爆花啊怎么最后给压制而成的，是吧？ 嗯，是这样的，像这种强化地板加工就是说就比如说树叶它树根树皮、 嗯、 然后就是打磨

工作环境，它得经过一个适应期。 嗯， 它木地板同样也是，要么说木地板是有生命的吧，它也得经过一年的适应期。嗯、 那么也就是说、嗯，它有一点点缝隙，这没事儿，是吧？ 对对对， 它得根据一年的这个时间，最后有所改变，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啊，那个表面能看得出来吗？就特明显吗？那个缝？ 嗯，是这样，这个缝就是铺的时候都不会有缝， 嗯、 就是过了一年之后呢，它肯定说有的有缝隙， 嗯、 有的就是也没问题。如果说有缝隙了，像这个，也就是说，要么说他到这个正规的建材市场去买这个，不管是木地板也好，别的也好，到时候也有个售后保障问题。 嗯、 如果真有这个缝隙了，可以找这个商家 看看是不是合理范围之内的。 对对对，他这个是免费的， 嗯、 正常来说。 好的，那看来得一年的时间，嗯、但是他已经都铺了有两年了。嗯 是吗、嗯？ 那今天可能是第二年， 那他就是应该找这个商家去给他，就是免费维修 一下。 一下 嗯，像这个翘边我觉得应该不应该吧？这个翘边、嗯、 翘边正常来说就是它是地板吸潮一个问题造成的。 嗯，那怎么来解决呢？ 解决的话，像正常就看它严不严重。如果说严重的情况下，它只能说换地板。 嗯， 因为它这种翘边的造成原因就是说吸潮了，它只能说这个地板就是鼓了。他只能说把这个地板给换了。 嗯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出质量问题了。 对， 这个翘边，但是这个翘边的话也分时间哈、啊嗯，像他这刚一两年的时间翘边可能是不正常。那、嗯、如果说用了有五六年了，什么这个翘边正常吗？ 嗯，正常来说这个木地板都不会说出现这种翘边现象。 嗯、 翘边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就是这个木地板本身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实木的含水率没控制到位，就是吸潮了。还有一种情况，也就是怎么着，他这个家里的室内空气流通没控制好。比如说啊，他有的业主他装修了一年， 嗯， 家里不住人，就是通风不到位，然后也造成这种翘边啊、开裂这种问题。所以说正常来说，就室内温度要保证通风。多通通风散散气，如果说家里住人的情况下，这是我的一个建议，然后让这个空气多流通，室内温度保证在就40%-60%也就差不多。 嗯，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进行这个话题，就是说关于木地板啊，在冬季啊或者在平时，我们如何来进行保养和维护呢？ 嗯嗯，之前的木地板就是特别是纯实木地板特别难打理，然后就是一年得最少护4-5次蜡吧。但是现在这个木地板就是随着这个工艺性上升，刚才就是跟周杰老师也交流这个问题了，就是关于钛晶面它这个上市、 嗯、 然后钛晶面地板就是像这种地板是不需要任何护理打蜡的， 哦， 就是一辈子都不需要。 嗯， 太简单， 钛晶面哈、啊、比一般的纯实木的话要贵一点是吧？ 嗯，对，它肯定工艺上它这个比较复杂，就是难，因为它这个第一它有成本，第二呢它这个工艺特别不好操作，然后它这个成本肯定说要高一点。 嗯、那就有大家我在买这个纯实木地板的时候哈，如果你愿意要那种钛晶面的，你就跟人家说好啊、 嗯、 说我要的是纯实木地板，有没有上面有这个钛晶面的、 嗯、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哈。 对， 嗯。那实际上如果有钛晶面，刚才您说了就是比较好打理了、 嗯、 没事了、 嗯、 那如果我买的不是钛晶面，就是一般的纯实木地板啊，在冬季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别太干吧。 嗯，就是说比如说啊，它冬天它就是擦地的时候、 嗯、 就是用那个湿底擦布、 嗯、 就是拖把，就这样 潮的， 对对对、 嗯、 擦地。但如果说你要是夏天你肯定说把这个布拧干一点。 嗯， 嗯， 平时的话要是那种什么工艺都没有的纯实木地板，你肯定要买这种地板蜡，你定期的去维护、 嗯、 一年反正也就是维护4-5次也就可以了。 好的，那刚才您说的很这个细致啊，就是说、 嗯、 在冬季的时候你擦地如果是纯实木的话呢，要稍微的湿一点。 对 啊，但是在夏季的时候你要擦地的时候呢要干一点。 对， 嗯，因为它也是一个热胀冷缩嘛、 嗯、 啊，一个潮湿的分别不同季节。好，照例说了，家里呢是地暖，最近呢总感觉屋里要有一股怪味儿，后来发现的是地板散发出来的味道，请问会有甲醛问题存在吗？ 是这样的，首先来说看他是买的什么系列的木地板、 嗯、 是纯实木还是实木复合还是强化地板。如果说像正常来说他买的是实木复合或者是强化地板， 那真的是要考虑一下它这个是不是因为散发甲醛有的味道、嗯、但有的吧，你要是买纯实木地板，只要说你气液达标，然后一整块木地板，它肯定说散发出来的味道有的是木地板的味道。 嗯， 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翻龙眼木这种木地板，它有一种自然的花椒味道特别浓。 哦， 但有些花梨木，比如说雅花梨，它这种木地板它就有一种臭鸡蛋的味道。 有， 但是它这个造价也不并不便宜，得现在市面上得1000多一平米呢。 嗯， 所以说它这个也是木材本身的味道有些低吧、嗯。 但是木材啊、嗯，它本身确实是有它特有的一个味道哈。 嗯。 但是有的时候那种大家能接受的味道还挺好的， 嗯、 有一种木香哈。 嗯、对，有那种。 但是你说刚才有一种木质有那种臭鸡蛋的味道， 嗯， 这个是能够一段时间内就能散发出去，还是它老是这味道啊？ 嗯，是这样的，像这种氧化梨呢，就正常如果说不加工的情况下，它这种就是臭鸡蛋的味道特别浓、 嗯、 但如果说它有的好的工艺，就是先把它这种木地板是经过蒸煮的， 嗯， 就把这种臭鸡蛋味道就是去除去味儿，然后像这种木地板加工出来的话，就是这种木地板也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没有什么味道的。 那实际上就是说看它的工艺和加工啊、这 是 过程了哈。如果是加工到位的话，工艺好的话、 嗯、 即便是它这个木头本身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嗯、 但是通过这个工艺就能够改变变了，是没问题的， 降低了，降就是几乎是不能说没有，就是几乎很少， 就很少。 但如果他铺完这种木质以后家里老有那种臭鸡蛋味道、嗯、那证明这个确实是加工有问题。 对对对，是这样、 那就得找他们去看一下、 嗯、 是吧？ 是。 好的。那实际上啊，在这个木质地板在家里边，如果您是地暖的话，选择有一点你要特别重视啊。刚才我们上班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就是特别强调了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就是地暖它的特有的地板、 嗯、 一定要买那个啊，千万不能说我是地暖但是我买平常一般的这个实木地板啊，实木复合，这个不行的，这是不行的是吧？ 嗯，它有、像有些实木复合是可以的，因为比如说它有的是10级的那种板、 嗯、 那种板还是可以的，但是说反正它跟实木比还是不如纯实木好。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您是家里是地暖这种取暖方式的话、嗯、又想安这个地板，那你一定要选就是地暖特有的啊那种地板的类型。 对对 啊，一定要用这个，你不能用一般的地板，一般地板的话、嗯、它预热以后就会出问题了。 对 啊，所以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家里边啊有一种什么味道等等，我就没有再细问哈，就说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地板。 对， 如果您用的是只适合啊就是适合地暖来用的地板， 嗯， 那应该是对的，但是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呢，你应该到厂家那儿去看看怎么回事哈。如果您不是用这个地暖专用的地板的话，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了。 对，那就不知道它这个板的本身是怎么加工的、 是的是的，所以这点一定特别注意啊。来，咱们回答老陈的问题，他说强化复合地板使用的时候应该保养吗？应该怎么保养？ 嗯，强化地板就不需要保养了。 不需要保养是吧？ 对，强化地板就是它这种地板就是随意擦，就随意打理， 随意打理。 对，它跟这个实木或者实木复合这个钛金面是一样性质，就是随意擦，随意打理。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强化复合地板啊，它这个表面实际上是有一层膜的。 嗯，它是这样的，像强化地板呢，它有4层组成，它表层它也是耐磨层，它就是那种三氧化二铝组成的。 嗯， 然后它这种面就是特别抗磕抗磨，所以说正常来说，这种强化地板不需要任何护理打蜡。 嗯。好的，那看来这个强化复合地板哈，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省事儿的啊，比较省事儿、 也不是、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像有些刚才说了、就是它这个实木的和这个实木复合的，它如果表面工艺做得到位，就比如说它是钛金面的，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同样不需要。 嗯，也不需要哈。 对，如果说没有这些工艺，你肯定说在这个耐磨方面或者这个护理方面就是麻烦一些。 嗯，那比如说无论是实木地板还是实木复合还是强化复合哈、它们的这个使用的期限大概是多少？当然我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咱别拆它，老去毁它啊。就一般情况下、它大概能用多少年？ 是这样的，就正常来讲，就是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然后像强化复合，它也就是12年左右。 哦，强化复合12年左右。 对对。 哦、 然后像实木复合就是28年左右吧。 哦，这么长啊。 嗯，对，像纯实木来说，也就是五六十年都没有问题。 哦， 而且纯实木地板还有个优点，就是它可以二次翻新利用。 嗯， 比如说他买到那种高贵的木地板，比如说像花梨木啊、柚木呀、那个檀木类啊，就是红木类啊，他可以说过几年了他不喜欢这个颜色了，它可以自己再加工，有人专门加工这个地板，然后可以再换个颜色呀，或者说再重新就表面看着不那么光亮，它可以说再重新再加工一下，都可以二次利用的。 还真是哈，你看那些纯实木地板，像有一些比如大家是哈尔滨人或者青岛人哦等等的，他们原来那些小洋楼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好多地板，都是原来最初盖房子时候用的，可能真的是好几十年过去了还能用那个地板，只不过就可能有缝隙啦，啊，这个踩上去有声音啦等等，其实它真的是非常耐用的。 嗯，首先来说，周老师说了，它这个有声音什么的，它这个跟木地板没关系，就有些木地板造成的声音，就现在也是好多，就是消费者也是问我们的问题，然后说这个地板，然后时间久了有声音是怎么回事？ 对。 然后首先就是我在这说一下，就是它这个怎么才为什么会出现声音呢？第一就是说它这个跟地板找平有就是。地平找平有问题，有关系的。如果说您看他这个不管找的哪家装饰公司，他对这个地平找的如果有地方不平，像正常范围是2米靠尺，然后3毫米误差，如果说超过这个范围之内，然后铺上地板就是有高有低的，你肯定铺上的地板就造成这个地板声音怎么来的，就是两个损口的对接处，然后这样来回磨损造成出现的声音。 哦，那也就是说在铺地板的时候还是要求它的这个地面呢是要平整的。 对，平整度， 也就是说它必须有一定要求的。 对对对， 你不能说哎呀差不多吧就给你铺吧，铺完以后又用地板自己找平吧，这可不行。 对 啊，那一般比如说作为一个地板的厂家哈，这个消费者找到了啊，说我用你们的这个东西，然后你们事先要去看一下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正常的流程，就是客户在我们这下单了，然后到时候他这个就是首先来说要进入这个房子装修嘛，就是什么都水电改完了，什么都弄好了，最后就是地板找平的高度问题，比如说因为他每个系列不那个高度也不一样，就厚度也不一样嘛，他看他是买的哪个地板，就是做相应的预留高度，然后预留完之后，就是找用沙子水泥找完平之后呢，就地面干了，然后像正常来说就可以报到店面，然后店面呢就可以安排，然后专业的师傅就是到这个业主家里去实际测量。他测量什么呢？第一就是测量这个地平的平整度，第二就是测量这个使用面积，看带多少货过去，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自己真的是不太会计算哈，到底是用多少？实际上真正的好的这样的这个地板厂家哈，他会事先过去以后呢，他会给你那个测量啊，测量出一个实际的一个数字，然后呢告诉你用多少，其实你不会受骗的哈，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的。 好，那关于这个地板的颜色和花色啊，现在是不是特别多？ 对， 颜色和花色，就是像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好像一提起地板呢都是印象当中那个颜色哈，咖啡色啊或怎么样，那现在真的是什么颜色都有吗？ 是这样的，纯实木来说吧，它传统的也就那几个颜色，因为像比如说像咱们到普就是超市，咱们去逛超市，我不知道就是应该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就是它越是高端的超市里边的东西越少。 对， 它越是就是这种地层的这种东西，它东西特别多的，所以说在选择的时候，这个木地板纯实木的地板它永远是那么几个颜色，然后有中性色的颜色就是发红的，然后有这种暖色的就这种发黄的颜色，然后就油木色，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橡木色，就是白橡木的颜色，传统的话还有就是黑胡桃的那种胡桃色，反正传统的话也就是这么几个颜色。 那相对来讲强化复合地板是不是它的花色颜色多一些？ 对，特别多，然后因为它这个完全就是一个纸张做出来的，电脑数控的，然后所以 想做出什么都能做出来。 对 啊，那比如说咱们再说点这个软装方面的啊，就您觉得这个家里的装修和这地板的颜色啊怎么来进行搭配呀？ 是这样的，这个搭配，现在就是目前就设计方面嘛，也是就是两个设计分两个设计块，一个就是相近法搭配，比如说像你家具如果说选的深颜色的，然后或者就是深颜色的，那也是根据它采光怎么样，或者户型怎么样，就是根据这几个点去参考买木地板的。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有一个家里它这个户型就是小，然后采光也不好。那整体家具就是建选的简约风格去搭配， 嗯， 就是在地板方面，比如说它这个软装就是床呀，这些沙发呀，它这个都是深色的， 嗯， 它真选择深色的话，那地板必须是浅色的， 嗯嗯。 但如果说它这个面积户型大，然后就是软装它是深色的话，它地板是深色的都没关系， 嗯， 但是它这个墙面搭配和窗帘窗户这边这块搭配，它肯定要是以浅色为主， 嗯， 就是整体风格搭配就是。不能低于五个颜色，因为都如果说家装不管是你什么风格搭配，如果说低于五个颜色的话，就是屋里太单调，因为家嘛是温馨的地方，要出来层次感的，但如果说你超过五个颜色搭配，就是屋里就显得特别乱，特别是那种小户型的，就是屋里显得就特别乱，特别就是搭配的特别不协调。 嗯，拿您的意思就是说五个颜色呢是一个标准是吧？ 对对对， 如果多了就感觉呢屋里比较乱， 对对对， 如果少了的话可能也有点单调哈， 是， 这个五个颜色其实也可以表现在方方面面，您觉得好像是不是地板是应该是一个颜色， 它主要是五大项嘛，就比如说地板，墙面颜色，对吧，然后又吊吊，然后窗户，然后一个就是软装，这几个。 哦明白了所以呢像这些颜色呢要好好的去 合理搭配， 好好的合理的搭配，这个很重要哈。那实际上呢还是有一个规则的，比如说您比较小屋子，然后呢又比较暗，这个时候您的地板选择一定要亮一些， 对， 颜色浅一些， 是 这样显着大显着亮。 尽量像这种小户呢，尽量装修风格以这种简约或者简欧这种风格去装饰出来，才显得屋里特别大，就是它起到一种扩张的作用。比如说在选择家具方面，我个人建议就选择那种矮的家具，稍微小一点的那种家具，这样的话搭出来显得屋里呈现出的就直接颜色就扩张了，显得屋里也就宽敞明亮了， 对，它有一个视觉的感受，是吧。好了，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哈，莎莎呢再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吧，关于这个地板方面咱们讲得到讲不到的，你还有些什么要跟听众交流的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关于刚才也说了，就是地板，这个地坪的问题，然后也是，刚才也说了，然后就是地板这个保养问题。其实现在地板来说，选择就比如说瓷砖和地板相对比，有的就是业主在选择的时候，哎，在纠结瓷砖好还是木地板好。其实正常来说，就是要是说。正常选择还是木地板，它脚感方面稍微的好一点。因为它木地板始终它是养人的，木材养人嘛。所以说它这个木地板它是这个舒适度来讲它比瓷砖要好一些。但是相对来说你要是这个厨房和卫生间，你防水性来说还是说选择这个瓷砖它更好一些。 对，所以我们经常用一种折中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卧室啊等等的，咱们可以用这个地板啊，显得温馨啊，柔软啊，温暖一些。像什么客厅啊，厨房啊，卫生间啊等等，其实可以用这个瓷砖的。 对 啊，当然了，其实现在呢也不一定，有些人呢就喜欢这个地板，他可能各个地方全都用地板。 对 啊， 是这样的。 这也是未尝不可，而且据说现在很多的地板还可以仿照那个地砖的外形，那感觉跟地砖一样，其实它是地板的。有一些那个瓷砖呢，它仿照的是那个 木地板， 木地板的，其实它是瓷砖材质的，都有哈。 对， 所以这个事情呢，真的是科技发展的，只有你什么想不到啊，没有做不到。 是的。 好了，那今天呢，关于地板的内容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室友地板的李莎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 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持续推荐了5天的时间，承蒙各位的信任，订单量巨大。为了保证到枣子的品质全部都能达到要求，我们必须暂时停止推荐了。 所以请各位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这种橙色品相的新枣子啊，我们做到了199元一箱5斤，每斤只要39.8块。各位想想就知道背后我们的付出，从洽谈到控价再到分拣装箱，虽然为了降低成本我们没有做包装，但是枣子的品质一定是拿得出手的，大家尽管放心吃。而且您吃了还会想再吃，都是新枣子，好枣子，树上自然吊干，纯天然，没有农药的。还有齐女士也是说啊，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呢，这两年微信朋友圈也有很多人在卖，品相好的都要70-80一斤，你们才39.8，感觉赚。